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32章，实力。 第二天一大早起来，袁子峰没见到李琴书，对方倒是留下早餐了。冰箱上贴着他留下的标签纸，说是打算找个近点的地方自个儿度假。袁子峰差点魂给吓没了，险些以为这人要去寻短见了，立马给李琴书打了电话过去。李琴书接得很快，语气听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 早餐吃了吗？ 袁子峰无端地松了口气。哎，你怎么突然想跑去度假去了？ 公司团建，正好我在家里待着也没什么事儿，就跟着一起过来了，还可以散散心。 哦，那你回来的时候记得给我带礼物啊。 嗯。 李琴书的声音压低几分，在开口时突然将话题扯到李雨锦的身上去。他很轻声地说道， 如果他来找我的话，不要告诉他我在哪里。 袁子峰毫不留情地说道，他下个月就订婚了，估计这段时间会很忙，我估计没什么时间找你。李钦书有点被袁子峰打击到了。 是吗？ 袁子峰在原地踏步几下，然后伸出手拍了拍自己这张嘴，清了清嗓子。 那个我就随便一说。 行了，去上学吧。哼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争取报效祖国。嗯。 哎呦，真是伟大的理想啊。哎，那李琴书先生啊，你高三的时候梦想是什么？ 这个问题李琴书没给他答案。但说实在的，受了李琴书的影响，袁子峰最近真的开始思考这问题了。要知道，对于以前的他来说，思考梦想是什么，这问题简直就是有病。但是如今跟李琴书待久了，他居然也开始思考这问题了。袁子峰觉得自己现在多多少少有点病，自从跟李琴书在一起之后。分数到底是什么？高考到底是什么？未来到底是什么？这些问题都是袁子峰当下最需要解决的。 袁子峰同学。 林天宇一本正经地将袁子峰从胡思乱想里拉回来，眉头轻拧着看他。 请好好听数学课。 哎，他无语地把脑袋冲到另一边，趴着继续睡觉。和英语比起来，数学要补那就显得难了一些，因为不只是要记公式，还得运用啊。所以袁子峰对数学的厌恶一度达到顶峰了。但自从吴东安排了那个小组互补提升成绩的活动，林天宇就十分认真执行着自己的责任，一定要将袁子峰拉到正途上来。袁子峰已经很久没在课堂上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了。下课铃响的瞬间，袁子峰猛地趴了下去，刚要闭上眼睛睡上一觉，林天宇的声音就响起来。 你等等 啊。袁子峰闭着眼睛回应他， 吴老师让我下课带你去找他，他说他准备了一套英语试卷让你重新做。 哎呀，我不是说了我不做吗？做来做去不就那个分吗？ 可那分明就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难道你就任由别人污蔑你？这种情况就该是你展示真正实力的时候了。 袁子峰蓦然睁开了眼睛，双眼幽深地看着他。怎么 你相信那是我做出来的分数？ 为什么不信？ 为什么？袁子峰头一次有了刨根问底的兴趣。 有一次上数学课你睡着了，我听见你嘴里嘟囔才复习过的英语单词。既然都这么认真地背英语单词了，语感好一些的话，及格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。 袁子峰挑了挑眉，双手环胸，眯着眼睛懒散道， 所以在你眼里我就是那个及格没问题的程度？ 吹牛也是要有限度的。 哼，成啊。 袁子峰拍案而起，还真是起了几分兴趣，声音不大不小地开口道， 吴东要是一定让我做，我就做呗，做个满分给你们瞧瞧。 哼。他这话一说出来，嘈杂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，几乎所有人的视线都落在他的身上。紧接着，谢廖东率先双手合十，激动地鼓起掌。有了他带头，胡闹区的所有人都群情激愤地开始鼓起掌来。袁子峰在掌声中挑了挑眉，抬脚往外走去。进办公室的时候，吴东正在批作业，见他来了，笑了声。 怎么，林天宇终于把你说动了？ 试卷。 袁子峰一屁股坐在吴东的对面，食指弯曲，轻轻敲了敲桌面。 其实我挺相信你的，但是总要拿出个态度让别人相信。 别废话，我的时间挺宝贵的，得努力学习。 吴东意味深长地看他一眼，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试卷，铺平了放在袁子峰的面前。这套英语卷子跟上次那套不一样，但难度差不多。袁子峰只是匆忙地扫了一眼，便在心里下了定论，他没什么问题，应该能得到140分以上。这次袁子峰一点儿也没藏着掖着，能坐哪儿就坐哪儿。左右班上那群孙子说他考不了那个分数，那就让他们看看自己能考多少分。袁子峰刷刷刷刷刷，在一个小时之内写完了所有答案，最后大笔一挥，潦草地写了十来分钟的英语作文，搁了笔。 我可以回教室了。 吴东上下翻动了下卷子，深深看他一眼，突然笑了。 我就知道你小子一直藏着一手。 袁子峰突然有一种上了贼船的感觉。 哎，你故意的？ 也不尽然。你先回去吧，卷子我拿去给你们英语老师批，今天放学前能有结果 啊。 袁子峰看他一眼，本想嘱咐他一句别把分数到处说，可转念一想又觉得没什么必要。既然他都已经决定做这英语卷子，并且英语已经得了91分，反正已经91了，干脆再做个140得了。袁子峰去做英语卷子的事情并未掀起多大的风浪，大概是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可能得到那个分数，所以最开始的起哄之后，大家很快就把这事儿抛到脑后去了。甚至谢廖东都开始询问他晚上放学后打算去哪儿浪啊。晚上放学之前，吴东拎着一张卷子进了教室，大家都安静下来。袁子峰往椅子上靠了靠，微微抬了抬眼皮子，看着讲台上站着的吴东。吴东一巴掌拍在讲台上，开口道： 同学们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班上的英语成绩一向都不怎么样。 教室角落里传来一个很低的声音： 吴老师手上拿着的是袁子峰同学的卷子吧？ 多半是原形毕露了，不知道考了几位数。 还用说吗？肯定只有一位数。 也不一定啊，说不定在地上踩了两下，涂了记读卡，能得个10来20分的。 讨论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小声的甚至听不清到底是谁说的。袁子峰面色平静地听着，倒没什么表示。吴东倒是猛地将卷子拍在讲桌上，一字一顿道： 同学们， 咱班的英语平均分都被袁子峰同学往上拉了好几分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努力吗？ 看，平均分又被拉下来了吧？ 哎，等等，我没听错吧？被拉上去？ 吴东这句话刚一说出口，教室里人先是愣了一瞬，紧接着全都跟傻子似的看向吴东，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吴东提起试卷摊开了，指了指左上角那鲜红的分数，139分。袁子峰皱了皱眉头，怎么才139啊？教室里一下安静了，几乎算得上是鸦雀无声了，各种诡异的视线落在袁子峰的身上，他都无暇顾忌，直至那个一直躲在暗处的小声怂恿的男生突然想起来： 吴老师，您真的是亲眼看着他做的吗？ 袁子峰终于扭头看了一眼，又是那个他不太眼熟的男生，不对，现在挺眼熟的。 那还能有假？袁子峰同学通过努力都能达到这个成绩，相信大家也一定可以。离高考只剩最后的200多天了，再不努力。 接下来就是一大长段的大道理，袁子峰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昏昏欲睡。 袁子峰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 袁子峰想了想，很欠揍地说： 我自己算的分数是140，哪儿多扣了一分啊？ 刘老师说你字迹飘逸，看得他头疼，所以扣了一分书面分。 哦， 知道原理的袁子峰心里舒服了，又闭上双眼躺了下去。吴东的临时班会仍在继续，袁子峰眯着眼，心里挺舒畅的。一旁的林天宇却突然开口了： 你英语本来就不差吧？ 袁子峰没说话。 你是故意的？ 关你屁事儿！ 是不关我的事，不过挺好奇你怎么突然暴露了自己的实力。 袁子峰有一瞬间的愣神，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是因为什么，是因为李琴书的那个承诺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